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小汽车停在月宫馆门口的时候，怀表的指针正好停在午夜12点。司机小跑上前打开车门。 岳先生，小心头。 右颊忽然一点冰凉，岳定堂伸手一抹，是血水。在车前灯的照射下，细细碎碎的血颗粒分明，见乎还有点风把血粒刮进脖梗。司机下意识缩了缩，小声嘟囔。 怎么还下雪了？少爷回来了。 嗯。进了大门就暖和了，暖风迎面而来，夹杂着一股暗香。一道倩影从二楼走下，难为他穿着细高跟鞋和旗袍，还能跟旋风似的卷过来，风风火火。 小弟。 三姐。你怎么回来了？ 怎么不想看见我呀？你姐夫跟着公使回国了，我不想去南京，就干脆回家看看。 南京有蒋夫人在，天天都有舞会宴席，那不是你最喜欢的？ 我喜欢出风头，不是喜欢去低三下四受罪。没到南京啊，真是不知道官小，那些皇亲国戚一大堆，我才没兴趣周旋伺候，还不是回家痛快舒服一些。再说了，那些人啊，以为出国是装美差，肯定会问东问西的，以为你姐夫捞了多少油水。 还是那个暴脾气。 哎，你这臭小子，哎，还躲。 岳春晓作势要打他，岳定堂眼明手快闪开。岳春晓手至途中，变掌为止，捏住他耳朵。 哎哎，轻点。 服不服气？ 五体投地。 我包了点饺子，擀了面，你想吃什么呀？饺子汤，葱油拌面。 葱油拌面。 还是好那口，从小到大呀，你就没变过。哎呀，等着，姐给你做去。 葱油拌面快得很，葱油锅里热开，直到葱段变色，再将面煮好捞起，就可以把热热的葱油淋下去。一碗拌面由此成为这座城市大部分百姓的念想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贩夫走卒，莫不例外。岳春晓不止做了葱油拌面，桌上还放了香菇酿和小汤包，这两样可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出来的。 好了，快吃吧。 说好的夜宵，你也不怕把我撑死？ 原以为你二哥会回来吃的呀，谁晓得他临时有事跑北平去了。哎呀，还是家里好，我看哪哪顺眼，连那个房间里缺了口的柜子呀，都比外边的好看。 嗯，这是遭了什么罪才发此感慨啊？你以前不总觉得西洋列国比老祖宗的地方好太多吗？又先进，又漂亮，有高楼大厦，文明礼仪。是不是你说的？ 那我以前是去留学呀，留学跟住外能一样吗？你光会在这里说风凉话，真该让你亲眼去看看。知道的说那是使馆，不知道的还当那是年久失修的鬼屋。 好歹你们也是代表一国体面，南京政府没给拨款吗？ 哼，体面？南京本该拨给你姐夫他们的工资啊，从上半年拖欠到现在都还没给啊。像咱们这样有些家底的尚可周转经营，那有些家境贫寒点的连冬衣都买不起啊。哦，还有那个使馆修缮呀，每逢下雨天花板就会漏水，你姐夫那办公室就更不用说了，窗户是坏的关不上，下雨的时候总会往里面泼，弄得墙边一圈地板都是湿的，这日子一久啊就会发霉。说换地方吧，连薪金都还欠着，哪来的经费呀？ 那南军怎么说？陈公使发电报了？ 发了，数日一发，催薪资催经费。南京那边呢，总说什么困难困难，让他们自己想法子筹措。要我说呀，这狗屁外交官不当也罢，这体面是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给的，连自己的国家都不把这一国之体面当回事，你姐夫他们又何必去国外吃苦受气呢？哎，你是不晓得呀，我们回国前英国使馆有一场舞会，你姐夫带着我去了，当时那个法国参赞竟然当着其他几国参赞秘书的面问你姐夫说，哦，听闻外面雨停了，唯独中国使馆内的雨不停，堪称一景，是不是真的呀？ 姐夫怎么回的？ 你姐夫说呀，如今世界尚未太平，我们中国人喜欢居安思危，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记苦难，才能多为国民做些实事。 这回答倒也不错。 你还笑？若换了你姐夫是美国或英国的使馆人员，那对方他敢开这样的玩笑吗？ 这本来就是非正式场合的一句调侃。内忧外患也怨不到旁人看清。 所以呀，我是绝不去南京的。你姐夫他们在外面风吹雨打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南京那帮人却成日纸醉金迷，我怕我去了之后呀，忍不住会拍桌子骂人，害你姐夫仕途不顺，我倒不如待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。 岳春晓啰啰嗦嗦抱怨一大堆，岳定堂也很有耐心地听完，毕竟他们夫妻俩要是之后又要出国，一家人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见面。 啊，对了，今日我去喝下午茶还遇见了林瑶，你记得吧，你老同学林叔的姐姐。 她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我这次回国才知道啊，她嫁了个市政府的小科员，人嘛倒是没什么变化，就是这际遇啊。想当年啊，这林家多风光气派啊，现在不也没落了？哎呦，他还想在我面前维持他那阔太太的牌面，被我毫不留情给戳破了呀。哼， 我记得你们以前不是交情挺好的。 你太不了解女人了，他想压我一头，我想压他一头的交情，懂不懂啊？ 虚伪的表面交情。 你又懂了。哎呀，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呀，林瑶天天换衣裳，每天一套不带重样的。国内还没有的手包和香水啊，她就已经让人从西洋带回来了。哼，可现在呢，她身上那套格子旗袍呀，那边角分明都已经磨得起毛了，她还在穿呢。就可以想象啊，这林瑶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了。哎，话说回来啊，你那老同学林叔怎么样了？你跟他没联系吗？ 很少。 俗话说，旧同窗的友谊最是珍贵，你倘若得空，就喊他来家里坐坐呀，谈谈交情，聊聊往昔岁月。那孩子呀，从小我看着便喜欢，又漂亮又机灵的，要不是家道中落，现在啊，说不定混得比你还好呢。 你这是什么毛病啊？一面讨厌他姐，一面又喊我邀请人家来家里坐， 这很矛盾吗？讨厌他姐姐又不是讨厌他呀。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林叔被卷入一桩杀人案，他是最大的嫌疑犯。 啊？那林瑶？ 他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，目前消息被我们压着，报刊也暂时不准刊发消息，否则以死者的身份恐怕会闹翻天呢。 不可能的呀，林叔上学的时候多乖巧的一个孩子，我还记得 死者是杜韵宁，三姐你也认识的，她是我跟林叔的老同学。 见岳春晓不说话，岳定堂起身准备上楼回房。 我吃好了。 哎，小弟，我虽然不喜欢林瑶，可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说起来大家还是老同学。哎呀，林家现在这样，林叔是林家唯一的男丁了，这件事情会不会弄错了呀？ 案子发生在公共租界，我会帮史密斯跟进的， 现在还在证据收集阶段。 哎，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啊？眼看快过年了，这林瑶要是知道，恐怕头顶的天都要塌下来了。 三姐，我先回房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 岳定堂走上楼梯，回头瞥过的最后一眼，是满桌犹带热气的家常菜和桌边皱着眉头的岳春晓。回到房间，洗漱完毕，本该上床休息，明天他还得去学校批改论文。但岳定堂翻来覆去，竟毫无睡意，脑子里全是那句林叔是林家唯一的男丁了。他超过床头柜的怀表，上面已经显示午夜三点。岳定堂揉揉鼻子，重新坐起，把压得皱皱的绸缎睡袍脱下，慢条斯理换上西装，又叫来佣人。 去把司机叫来，我要去趟巡捕房。 这么晚啊？ 嗯，去吧。 哎，好的。 岳先生，哎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过来了？ 刚进捕房，沈仁杰就匆匆迎上来。岳定堂已经对这个微胖的华捕有了印象，沈仁杰脸上没有上次巴结的欢喜，嘴角勉强无比地扯了起来。岳定堂心生疑窦。 杜玉宁的案子，我想到了一些细节，想要询问嫌疑犯，你帮我把林叔提出来。 这， 怎么？不行。 哎，不不，您看都这么晚了，大半夜的，要不明天吧，好歹让嫌疑犯睡个好觉，明天回忆起来也清晰一些，不是？ 我不知道巡捕房何时对嫌犯如此宽容了，分案还分白天黑夜的。 那您稍等，我这就去让他们把人提过来。 不用了，我亲自去提。 他越过沈仁杰，大步走向后头的监牢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